十四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伴着电波的起伏，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，是一种视野的开阔，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灰姑娘 Cinderella 是我们所有人都耳熟能详，从小就听过的童话故事。虽然呢，我们没有灰姑娘的水晶鞋，但是呢，有我们自己努力来的幸福和成果，这才是最牢靠的。听到这首曲目来自戴佩妮，叫做 Cinderella。 没有华丽衣裳，没有重重的敲打，没有带花香，没有舞会装，她的名叫 Cinderella。 不爱说话，不懂装傻，任别人叫她丑小鸭，春去秋来没变化，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。Cinderella 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了？ Cinderella 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安慰？ Cinderella 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了？ Cinderella 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安慰？他的名叫Cinderella。王子白马，现实生活，梦里梦外不属于他。这般年华无情啊，那些的奇迹般的潘多拉。Cinderella 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了？ 常听到身边的有朋友抱怨说，工作让他的眼睛变差了，让他的颈椎很不舒服，而且呢，甚至让他的家庭生活也是处于一团糟的状态。总之就是做的事情太多，责任太重，工作很辛苦，但是报酬呢又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。其实工作本身呢并不会伤人，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一些荣誉感，而往往伤到我们自己的呢是我们处事和工作不正确的态度。所以试试看改变自己。 今早起床了，看镜子里的我，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枯燥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 down，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，但脏话没用，大家只会心凶，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今早起床了，觉得头有点痛，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，氧气不够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，只能代表自己，没有政治立场，其实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，要调整自己，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， 很多的时候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也会经常在你的心里感叹说，还好有朋友在，或者是多亏朋友帮了我的忙。而如果你有幸和一个一起长大的闺蜜在一个城市里，那就更幸福了。孤单了、难过了或者委屈的时候呢，打一个电话把她喊出来，倾诉一下，发泄一下，就来听听看，好像呢也能够温柔地包围你的声音。张敬轩，期待。 听完你说goodbye之后，我自己掉眼泪，自己那么用心，那么投入，到底为了谁？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，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。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，好像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，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夜里梦见你好几遍，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、yeah、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 一个 女拥有爱，可没人爱不受伤害，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，我是变成了依赖， 每个女孩都期待拥有爱， never say goodbye， 不要再分开， I'll never make you cry， I

有新闻就是好新闻，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。人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微风一来吹破的大门，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，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。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微风一拉着我的大门，哦哦哦，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，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。因为单一个人而飘忽。

很霸道很霸气的一个名字，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，来自王菲。王菲和林忆莲两个同等级的天后，个人风格呢都非常的低调，但他们的私生活呢从来都是娱乐媒体最喜欢最感兴趣的话题。林忆莲的每一次恋情呢都格外的引人注目，而王菲呢更加是不折不扣的话题女王。而在我们的眼里呢，他们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明星形象了，而是代表两种个性化的女人的成功的典范。来听听看这首林忆莲自己很喜欢的歌，因为歌词呢写出了她心里面所想的情绪，来自林忆莲《南方的风》。我是苏宝，我们稍后再见。 还有些话想说，却只能对你挥挥手，列车就要开奔向南方的风，一阵一阵的过，忍住泪水那个我，模糊了回忆，忘了心里的痛，那背包，那想念，走得远沉重，寂寞变成了朋友，再也不能等待，再也不想等待，虽然心中不舍好过，都要留在那一刻，要往前走。 像心里有过的梦，列车不停开，奔向南方的风。那颗心，那乡愁，走得越远越汹涌。